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啱啱我哋瞓醒，精神咗啦。咁咧、 好啲啦。 我哋录翻集能医不自医嗱，咁点解会有一集能医不自医嘅咧？话说喺上个月嘅《东方日报》A 二版档案编号 TWC13642010咧，就有两个博士咧就打交。咁话说单嘢咧就系、是、一个。女方为性治疗师而有第三者，能医不自医，提倡和谐家庭，博士竟殴妻。咁咧，呢个低能仔咧就叫做英冠球先生啊，打 好怪啊， 个样成个屌你老味科学怪兽咁啦，又打嗰个女事主叫咩？吴海雅，任职性治疗师，曾多次接受传媒访问。咁咧嗱。呢單嘢就係話嗰個女人咧就有第三者，那個男人就睇唔過眼，咁就攞把菜刀出嚟，咁咧就話屌你老母一鑊熟啊！咁又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咁之後咧梗係冇斬落咧，就係、是、拳頭同埋掌掴之後，咁啊梗係報警啦。但係有樣嘢好詭異啊，大家佢住喺 天水圍， 天水圍居屋， 天盛苑， 天盛苑，屌你老母，喂兩個博士點解住呢地方嘅？ 咁兩個博士一個教書，一個性治療師。除非佢啲性治療師係我哋嗰個元朗樓下嗰邊嗰啲性治療師， 哇！屌你嗰啲你唔好諗住三嚿嘢洗一次，屌你！ 但係嗰啲性治療師都係三嚿洗一次啫。 啊！屌！ 其實做一個元朗性治療師應該係揾幾錢一個月嘅咧？ 元朗嘅性治療師啊，你三嚿洗一個，一日遇你兩四個客，你三洗一十二都千二蚊日啊，大佬。 即係其實幾皮一個月啦，都有。 係啊， 都幾搭水嘅喎。 幾搭水啊都屌！但係呢個性 呢、這個性治療師應該都係咁，你諗下啦，一連元朗初級性治療師、三都有咁搭水，呢條友唔止添啦。 唔係佢有一樣嘢詭異，佢話咧就幫人醫呢、這個性困難同埋性沉溺嘅性困難，性有咩困難先？屌你老味閪！男人嘅性困難就係冇錢咯，女人嘅性困難就係唔肯俾個男人屌咯，即係不嫌人憎人富貴嫌人貧咯。你冇錢，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咧同你發生性關係就會有性困難噶啦。屌你老味閪，邊有呢咁嘅性沉溺？一日做幾多次先為之性沉溺先？嗱，而家講緊成日都話要咩社會和諧啊，又話要搞呢、這個。政改方案啊，咁而家政府曾蔭權咪呢个政治沉溺先？屌你老味，边有呢啲嘢噶？一日做十次，你有咁嘅资源，你咪做十次咯；一日做廿次，你有咁嘅资源，咪做廿次咯。你够姜去呢、這个嗰、那个叫咩阿赌王何鸿燊屋企门口讲，哇！你个冚家产就性沉溺咯，我屌你老母六七个老婆生到成斗仔女，你仲唔系性沉溺？我屌你老母快啊！拎你出嚟鞭尸啊！屌你老母！咁你我就话你系真系性治疗师啊！你同嗰啲穷人讲我性沉溺，我翻工做捻到病叻啫，翻工俾老细屌屎忽，放工想屌人屌屎忽啫。你话我有性困难同性沉溺，你咪黐鸠线噶！你食下屎好啊，细佬。 不过有啲古怪嘅，即系。你信唔信呢個世界有啲人即係嗱，點解要提呢個觀點呢、其實呢就有兩點嘅。第一呢就係、是、究竟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就埋佢專業上面嘅虛偽啦。即係點解會有能醫不自醫嘅呢？就係、是、究竟你已經知即係呢，如果真正係一個病，譬如我可能如果醫到人哋癌症，但係我發生咗癌症，我然後醫唔好自己，我就係相信嘅。係。但係呢，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呢種咁所謂呢啲好社會科學啦，其實係 心理學嘅一種。 係啦，佢係即係究竟一個人去幫助人哋克服心理困難，其實佢係咪應該點講呢？即係好似一個人可以佢覺悟咗、即係你譬如話，你覺得你可以個老婆俾人屌啊，你又屌人老婆嘅時候，其實呢，我可以話你係變態，但同時你一定對生活或者對呢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一定係一種覺悟。 筍哥，我想講一樣嘢。曾經咧，我拍過一個我嘅高層啊，嗰個高層咧，我話俾大家聽，姓咩嘅咧 ？K 字頭嘅，姓即係 姓家、姓交、 姓康嘅。 我姓康嘅。 我要屌佢老母先，康生，我屌你老母啊！咁咧，個撚要講咩咧？佢同我講：阿九護士，你覺得一個心臟病嘅醫生可以喺心臟科做啊？一個有精神病嘅護士能唔能夠喺精神病度做？精神病邊度做咧？佢根本上開呢條 free 嚟做咩咧？屌柒你嗱！咁呢個鄺先生咧，點解成日講呢啲嘢？就係、是、因為佢要突顯自己嘅即係尊貴啊，同埋突顯你嘅不同。咁咧，佢咧就成日開呢啲 set， 即係開呢啲 free 咧嚟俾啲學生就答。 咁咧你答乜都係錯噶，因為點解咧？佢高插過你啊嘛，你答啱你都係錯噶啦，屌你！等於而家我揸住把槍，細路呢個銀仔係公定字，你答公同字佢都開槍噶啦，你都嘥人氣啊！佢就係咁嘅心態去到對付人嘅， 肉鳩你 啊！咁佢咧就成日講呢啲嘢，我想同呢個先生講一句，點解有心理學？就是因為有心理學醫生，所以才有心理的病人。嗱，我想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呢句說話不是我講的，呢句說話是陳立教授講，我一個很尊重的教授。如果一個人而家有一啲心理上面的詭異行為、怪異行為，譬如佢成日口啊、噏啊、疑神疑鬼啊，覺得人哋迫害佢啊，嗱，呢個如果沒有心理醫生，就列為一個社會行為，我哋放棄唔理。但你捉佢入醫院，去到醫佢，俾藥佢食，佢嘅病況都係一樣嘅時候，咁你覺得佢嘅病有冇被醫好過啊？梗係冇啊！但我哋只係將佢隔離咗啫嚇。咁、啊、咧，精神病醫院咧就係、是、負責一個隔離同埋將病人即係離開咗呢個社區嘅其中一個緩衝區。你唔好話九護士，你鳩噏二四六啊，幾多心理醫生寫一大篇嗰啲廢話啊嘛！ 但其實啊，呢度真係有少少問題喎、啊，即係究竟精神病醫生咧，其實就唔醫心理毛病嘅， 醫埋心理毛病嘅。 咁但係心理醫生應唔應精神毛病咧？ 嗱、啊，心理醫生同精神病醫生都係一樣嘢嚟嘅啫。 哦，係一樣嘢，不過就係掛兩種唔同嘅牌。 唔係個名唔同啫，即係我哋稱呼佢唔同啫。嗱、 啊，唔係啊， 臨床心理學家同埋精神病醫生， 你唔會叫顧修全為精神病？專家咁樣噶， 佢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嘛。 但係你譬如話，你話阿曾梵光 啊，你會叫佢精神病 專家， 係咯，你就唔會叫佢心理學專家噶嘛。 嗱、啊，心理學專家咧，佢哋用心理學咧，可以揾到好多人類點解發生呢啲問題，或者點解出現呢啲行為嘅目的，但係解決唔到任何嘅手段。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是引经据典讲的，有两个人的书你一定要买来看。第一个克拉夫斯特艾宾。你成日都说克拉夫斯特艾宾，你个人有没有只看他的书？不是。第二个 其实 没 看过 克拉夫斯特。第二个就是 Michael Foucault。Michael Foucault, 米高 歇尔。 富尔歇尔。 福窝。 福窝米高富窝、嗯。你们去买他的书来看。那呢他们两个是当代近代、啊、最伟大的心理学教授，但是为什么很多心理学家不喜欢他们两个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揭示了一件事，心理学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病情。如果你觉得是病情，你给药他吃，你错了很多了。我们只是拿一个医学角度去设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变成一个医疗手段，那银子就自然飞来我们的口袋里面了。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美国在这个医癌症里面，癌症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生意来的。我们医癌症的手段也是很低能的。我们经常以肿瘤的大小来断定我们的癌症的末期或者是的期数是多少。但是肿瘤占癌细胞只有 15%。但是我们用很多电疗啊、诸如此类啊、化疗啊，去到杀死个癌细胞，即是杀死那个肿瘤。但是一样那个癌细胞是存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但是我们验血的时候只是个指数跌到某些位置，或者我们验不到那只指数，在现今的科技里面或者在那个测试里面，我们就叫这个药物成功。我想跟大家讲，在药物里面能够医癌细胞也都是很好的手腕，是什么的药物呢？就是这个杏仁里面的维他命 K11, 我记得好像是 K11。咁呢隻藥喺美國係禁藥嚟，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佢醫得好嘛，所以咪禁藥咯。如果抌出嚟，屌你老味，個個都醫得到，屌你老味，嗰啲癌症嘅公司去曬邊啦？即刻死亡啦！咁呢門生意，如果俾你踢爆咗，我仲使撈嘅。咁咧，杏仁啊，裏邊就含有好多呢啲嘅嘢，同埋杏仁裏邊含有一種嘅 K11 係我記得係 K11 個名。咁咧，另外嗰種嘢個名就係、是、我哋而家食緊嘅生埃，杏仁裏面含有好多生埃。生埃我哋食落肚咧，就即係有份量食落去嘅話咧，係醫癌症好好好嘅。而家 話咩啊嘛？ 廣大都係用生埃。 而家研究緊呢個生埃咧，話 因為生蚝咧，佢入咗我身體裏面咧，佢就走一個圈嘅。 系啊。 咁咧就喺你個血裏面咧，就怼冧晒嗰啲硬细胞。不過佢就而家就要解決一個問題，就系當佢經過心臟嘅時候咧、 啊， 我唔知点解經過心臟上面會有好多危險咧吓。 我記得癌細胞裏面有種嘢就可以將分生埃即係分解到嘅，但係人嘅血液就分解唔到嘅，所以人食咗就冇事，癌細胞食咗就有事嘅，正常細胞食咗冇事，唔正常細胞食咗有事嘅。咁嗰個情況就係即係咁樣樣，就係詳細我唔清楚，即係再要睇多啲嘢。咁你諗下醫療裏面咁黑暗嘅時候，你話信呢啲咁嘅柒頭皮，你真係信佢撲直聽佢講你又瞓 著。其實尤其呢個社會，即係呢種所謂社會科學咧、 啊， 即係其實冇所謂絕對係啱定錯啦。你知道佢哋嗰個可研究空間其實好廣闊嘅嘛？ 你有電話喎、 啊？係咪？ 你等一等啊！咁你喺呢啲社會科學上面，你信佢，你咪即係覺得，即係等於你信教啫嘛。你覺得佢講嗰套啱，你咪踩只腳落去，對號入座咯。 頭先我係講緊咧，即係呢個作為社會科學咁廣闊咧嚇、 啊， 即係同埋咧，佢冇絕對啱定錯。即係其實呢、這個嗱，你諗下舊時個社會咧，其實冇精神病呢家嘢噶嘛。 因為所有病，即係所有異常行為都列為社會科學。 有都唔係咁睇嘅。以前咧就係、是，譬如話，因為你嗰個社區咧係比較細嘅，即係你如果你住屋村就知啦。 係。 未佢或者你嘅舊市嘅時候，咪即係住屋村嘅啫，即係你住嗰個叫咩啊？石硖尾啊？ 大嶼村。 大嶼村。 鑽石山。 鑽石山咁樣，大家都係朝見口晚見面咧。其實有事咧，其實啲師奶係最八卦嘅，佢成日問你嘢啊嘛。其實多多少少都幫助到你咧，去將啲嘢講出嚟啊。係即如果你唔係打別變態嗰個嘅話咧，或者想啲揾啲師奶屌下屎忽點樣咧，咁基本上你好容易俾人開解到嘅喎。係咁或者你同埋以前啲人比較相信長輩啊。係覺得啲長輩你有問題揾佢解決咁樣啦。咁由村長阿哥幫佢解決咗啊，或者村長嗰個牛大哥啊幫你解決咗啊，咁。以前啲問題通常都係能力問題嚟噶嘛，而家啲問題係金錢問題啊嘛，即係以前譬如話我要去個摘個天山雪蓮咁樣，阿表哥你幫我摘啦咁樣，咁咪解決咗咯。 嗱，我覺得未必係咁，係我哋而家咧嗰個醫療嘅宣傳手段太多，我哋成日話啲僆仔匿埋喺屋企就話佢 思覺失調啊， 瘋狂使錢或者瘋狂賭錢就係佢係病態。 嗯、 喂，大佬。以前屋村都有好多人瘋狂賭錢㗎，你又唔講病態，你又唔話佢係病態賭徒，原因就係而家醫生嘅位置已經越嚟越岌岌可危嘅，因為我哋個資訊攞得太多，我哋而家個個都係專家，只要上互聯網，乜嘢資訊都攞到，仲要係第一手嘅，新鮮滾熱辣嘅。而家專家已經唔值錢嘅時候，佢話乜撚嘢都係病態，咁你入院嘅時候，我咪撈到筆油水咯。我舉一個例子，當年希特拉知唔知點解可以當選出嚟做到呢、這個黨嘅主席啊？當年有人同佢競爭噶嘛？知唔知咩人支持佢啊？藥廠， 嗯， 藥廠支持佢去競爭競選嘅時候，那個即係 offer 係乜嘢呢？你競選完畢之後，你要用我哋嘅藥物嗱，藥物同軍需品同子彈啊、槍械啊。是軍需品嚟噶，只要你一笪地方禁運藥物，佢嘅國民已經差唔多死得七七八八噶啦。第二樣嘢，你禁運彈藥亦都係一樣。所以當年委內瑞拉咧，就美國禁運委內瑞拉咧，禁運咧就係藥物同埋軍需品。咁咧，國際法庭就裁定美國咧就實行呢、這個國家恐怖主義，因為佢禁運藥物啊嘛。所以任何地方都唔會噶，而家禁運藥物。嗱，咁當年希特拉當選嘅時候咧，就要用翻嗰啲藥物。即係用翻嗰藥廠贊助嘅藥物，咁藥廠就開個 offer 俾阿希特拉，就俾錢佢，真係選出嚟。但係選得出嚟，你用藥，你用咩藥用得咁多啊？屌你老尾，唔通用食 Panadol 食得咁多咩？唔通食呢個阿士匹靈食得咁多？呢啲喺打仗上面用極有個譜，但係咩嘢先用得最 effective 咧？毒藥，所以就當年咧呢間藥廠咧就贊助咗希特拉用咩咧 ？Saron B。沙林 B 咧就即係我哋嘅生埃毒氣，生埃毒氣咧即係沙林，咁啊唔係沙林，沙林 B 係嗰啲叫做叫做乜鬼嘢？大家上網查一查啦。咁佢開一個殼之後咧，沙林 B 咧就抌去嗰啲集中營嗰度咧，就喺個密室裏邊殺幾千人噶啦，就可以，就係呢間藥廠發明噶啦。咁咧呢間藥廠咧而家咧就成為咗即係當年啊戰爭完畢之前啊嚇，咁咧盟軍咧。就好炸唔炸，當年咧就唔 炸呢間總部。咁點解呢？原因就係咧，所有人都匿喺呢度，不但止啊，最高機密同埋最高規格嘅藥物資料或者係一啲實驗資料就喺呢度。盟軍梗係諗住袋落袋啦，屌你仲炸你，攞都攞唔切啦嗰啲資料，因為呢啲資料對我哋日後嘅醫療係好有用啦。人體實驗佢又有做，呢啲毒氣實驗佢又有做，咁攞呢啲資料咧。人哋間藥廠又唔係傻噶嘛，你上嚟攞即係搶啦，子彈同槍我都有，俾錢就得啦，咁即係買啦。咁咧呢間藥廠，德國藥廠咧後半橛咧就變成美國而家幾間大藥廠，當中咧佢哋咧就發明咗幾隻好出名嘅即係抗癌藥物。我話俾你聽，法國一個癌病專家名唔夠膽開嚇，佢喺《大紀元日報》裏面講過一段説話。 《大紀元日報》經理。 大紀元日報佢話：如果我有癌症，第一件事唔去嘅就係抗癌中心，因為你食嗰啲藥，本來你好好地都食撚死你。嗱，癌症可能存在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面，點解有啲人會復發？就係因為佢驗啊嘛，驗咪 check 到你有咯。點解有啲人唔去驗？因為佢冇復發，咪 check 唔到佢冇咯。你一個癌症一劏開，我話俾你聽。開刀就衰過唔開，但係點解個外科醫生叫你開？因為有個腫瘤喺度。點解啲外科醫生？點解醫生話有個腫瘤就有癌症？因為先生教噶嘛。咁先生喺邊度得翻嚟嘅啲資料？本書攞出嚟噶嘛？本書邊個撰寫㗎？藥廠寫㗎嘛？我哋逢係有一個資訊抌過嚟嘅時候，麻煩你哋唔好照單全收。第一睇下資訊嘅來源，邊個係呢個資訊背後最終嘅利益者？你消化呢個資訊，自己攞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諗一諗，先去摸翻個資訊出嚟。醫生成日就會攞一啲嘅資訊，嗱、醫生開藥攞咩開嘅咧？我哋有一本叫《軒史》，《軒史》係一本藥物指南，藥物指南邊個出㗎？藥廠出㗎。 即係佢唔係有啲比較中立嘅機構處理呢本嘢。 嗱，我想同大家講咩叫中立機構呢？中立機構就係而家去研究一隻藥物，但係邊個研究呢隻藥物啊？俾錢㗎嘛。邊個去俾錢啊？藥廠嘛，藥廠俾錢你研究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個中立嘅答案出嚟啊？藥廠俾個答案你，你梗填翻個答案落去啊！屌你，等於筍哥，我而家話俾你聽，喂，筍哥，答案 A 啊嚇，你唔通填個 B 落嚟，我出緊糧俾你啊，細佬。藥廠同醫生好多屎忽數，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我哋間醫院或者好多醫院都有噶啦，請啲醫生去做 research， 去外地又好，或者係晏晝開會又好。咁咧，通常喺個麥度會咁叫嘅。所有 junior 青啲請到會議室開會，開撚咩食飯啊？屌你，藥廠請嘅傻仔。 哦，係咩？ 係啊，通常都 係 咁。 就係請啲後生屎忽嘅。 全部醫生或者會、啊，所有醫生到會議室開會，晏晝十二點幾啊講嘅，大概一點鐘，藥廠請食飯。 咁食啲咩啊？車揾間車車你出去咁。 唔係，通常咧就會有啲飯盒。 都會啊，咁串埋個食飯盒，咁你仲唔請我啊？ 如果是板長壽司嗰啲飯盒就唔問，就希望你請啦。 哦。 咁通常係食啲貴價嘢嘅。咁點解藥廠會咁高利潤請你？因為藥廠出嘅藥物你用咗，同埋佢開發嗱 chemical 成本好低嘅啫。但係你用喺病人身上面，你覺得好，咁你先用噶嘛。但係唔係你話覺得好唔好噶？藥廠份 paper 覺得好唔好噶嘛？嗱，我舉一個實驗，呢個係一個對比實驗。通常咧，出嚟嘅答案都係係嘅。我會俾兩批老鼠你，一批咧就話係比較 smart 啲嘅白老鼠，一批係比較蠢啲。佢哋喺走迷宮裏邊咧，一批會走得出嚟係快啲，一批係冇咁快嘅。通常科學家做實驗都會揾到呢批老鼠出嚟㗎。點解呢？因為呢個實驗你根本上已經有一個篩選咗嘅歧視，呢種歧視係我已經開頭俾咗你，話俾你聽一批老鼠叻啲，一批老鼠蠢啲，其實都係同一批老鼠。即係我等於做藥物試驗啫嘛，我話俾你聽呢隻藥掂嘅喎，咁咧就俾一隻藥你試，一隻藥咧就冇用嘅，咁咧你做 case study 嘅時候咧，咪覺得咦呢、這個掂啲喎，食下呢隻，屌你啦咪又係同一批垃圾嚟嘅、啊，你覺得藥物有用嘅時候，大部分嘅嘢都係你心理上面有作用嘅啫。第二樣嘢就係癌症藥物同埋癌症醫學係一個非常之咁即係使錢嘅地方，你諗下我哋醫癌症嘅時候。我哋使咗去醫療機構啊，係斷喺美國啊係斷千億咁使嘅，喺香港係斷億億聲咁用嘅嗰啲醫療資源。咁、你諗下藥廠當中嗰個食水係幾撚深啊？嗰個關係係幾千絲萬縷，同埋嗰一筆數係幾撚大筆？ 咁、如果你話俾佢聽，喂，唔係喎，呢啲都唔係醫療問題嚟，等於佢話性沉溺、賭博沉溺，喂，呢啲唔係問題嚟喎。澳門夠靠賭起家起咗幾萬年啦，你試下喺澳門同人講，舉起個招牌啊，你試下喺何鴻燊門口嗰度。賭博沉溺症，我哋一定要打倒賭博沉溺，嗱，千祈唔好入去，你係病態賭徒。我諗你拎去俾人喺後面後腦打幾下槍都似。 不過我覺得呢樣咧就好困難啦，即係咧，譬如話我哋而家講咧，我哋都會覺得這個如果係 cancer 嘅話咧，即係根本已經無數咁多人話俾我哋聽，根本就係喺嗰個湯車嘅時候湯死咗，即係等個癌症擴散擴死咗。好多人是因為最尾是抵受不住身體虛弱而死咗。係。咁但係咧，到你自己生 cancer 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對佢係有種信靠嘅，你都係。 你錯啦！香港有一樣嘢好，香港嘅醫療係好開明嘅。你可以選擇一樣嘢叫另類療法。嗱，如果生 cancer， 我好主張大家即刻唔好做任何西醫要做嘅嘢， 即係入到中醫，即係嗰、那個那個醫生係會 recommend 你嘅，可以。 你自己唔醫啫嘛。 哦，即係但係你送佢 check 到你有嘅時候咧，佢會開始安排你做佢啲嘢 啊。你唔做啊嘛，我 就 唔做啊， 唔做 咪得咯，唔做就去睇中醫。我話俾你聽，如果你睇中醫，拖一條命肯定長過你睇西醫，真噶。你唔好話，九護士你呃鳩我啊！介紹本書俾大家睇，新出呢本書一出就喺呢、這個亞馬遜排行榜上面排第一，銷量已經超越咗呢、這個大文西密碼。咁呢本書叫 Pandora Prescription。咁咧 ，Pandora Prescription 咧，裏邊講嘅嘢咧，好多都係堅過石堅嘅。你唔信，你就攞呢啲資料上網查。 潘多拉。 潘多拉處方啊。Pandora Prescription。咁咧，我就係上網抄完，我先唔信西醫。咁亦都我自己身處一個喺西醫嘅架構裏邊，我話俾大家聽，西醫有好多盲點。真嘅。 我哋講嚟聽下，咁嗰個 Pandora Prescription 佢點講咧？ 我頭先講嘅嘢都有好多係節錄喺 Pandora。prescription 裏邊，咁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你如果覺得自己嘅醫療手段，即係真係要相信西醫嘅醫療手段，麻煩你搜集多啲資訊先，因為我哋西醫好得意嘅，嗰、那個訓練咧好多時都係靠呢、這個即係資助，資助嘅時候，你阿 Sir 做研究靠資助，你阿 Sir 啲錢喺邊度嚟？點解香港大學搞呢個醫療中心？啲醫生死都唔肯俾李嘉誠去捐錢。李嘉誠係一個商家佬，佢主宰咗香港好多嘅大命脈。仲有一樣嘢， 佢而家有隻佢自己都有生產藥噶嘛。 咪係咯，咁你喺呢度， 偉特健寧係佢噶嘛？ 啱啊，咁你諗下，會唔會做咗好多嘅黑幕出嚟？老細叫你做一個研究，你食唔死人就得噶啦。咁你食唔死人，你所有嘢都會打剔落去。佢食啊你，哇健康百倍之如此類，哇剔剔剔剔剔。我想同你讲一样嘢，个老细俾钱你嘅时候，你焗住剔，你食唔死人就得啦。呢、這个咁嘅目标，你抌得出市场，仲要系医生挂牌头嘅时候，有好多无知苦员就走去食噶啦。即系等于食维他命啫嘛。而家呢个年代唔需要食维他命嘅，维他命先食得多会生肾石噶。维他命咧嗰啲咩维特健灵食得多，唔单止唔健灵，不单止仲会中毒噶。鱼肝油食你一次过食一樽包，你入厂洗胃都洗唔切，仲会肝中毒，即系仲会血中毒添。有好多維他命係廢嘅，不但止我哋係唔需要食，好多食品裏面啊個毒素啊仲高過你而家走去食條蟲啊！即係你如果走去食蟲、食蜘蛛、食毛蟲嗰啲，分分鐘好似土人咁健康過我哋而家食雞鴨鵝。嗱，你唔好笑啊，筍哥。美國嘅食物裏面得兩間、三間嘅大肉食公司，佢哋咧嗱，我哋而家美國入口嘅肉類咧係斷以百噸計㗎，所以生產肉類嘅地方係工廠式，你唔好諗住影啲牛出嚟跳下跳下，哎呀啲牛食草，哎呀好健康，之後劏佢，唔係咁，呢個係你佢影出嚟俾你睇嘅資訊嚟㗎，實際情況唔係咁。實際情況佢哋養豬鴨鵝啊，即係養豬或者牛咧，養豬就喺啲黑暗嘅環境裏邊，總之喺間工廠裏邊瘋狂谷肥佢，總之出到嚟就劏，唔理佢行唔行到，只豬係長期瘓喺笪地度周身爛肉嗰啲嚟啊，瘋狂喂抗生素，牛亦都係咁。雞就喺個雞棚裏面瘋狂咁谷肥佢攞啲激素，咁咧只雞行唔行到唔緊要，甩曬毛唔緊要，因為佢都愛嚟劏噶啦。喺啲好惡劣嘅環境之下，出到嚟你食落肚嘅嘢，我想同大家講， 美國有一條片拍了出來，也是、美國的禁片來的。他在劏這些雞鴨腦的時候，發覺呢他要過六次的氯氣池、啊、才可以將他身上表皮的、那些叫做大腸桿菌殺死。但是一些呢在健康農場裡面的綠色植物、啊、綠色食物、啊、他們呢在這些農場裡面跳跳扎裡面的雞劏完之後呢，根本上是一粒大腸桿菌都弱，即是種不到出來。但是美國政府就是因為商家佬的壓力，將這些農場列為非法農場，賣都不讓你賣。你第日要賣綠色標籤的食物嗎？得，要經過我准許。你的食物呢就算沒事都要過六七次氯氣池，即是你這樣的時候就打壓你。那你想想一些藥廠會不會做這些實驗？我想跟大家說是一定會的。 但香港吃呢，現在香港經常吃本地雞的，不是，即是吃這個大陸雞的。 是啊， 大陸雞肉會好啲咧？ 大陸雞會好啲， 係咯，即 係中央屠宰就唔好啦。 大陸雞好啲， 大陸雞啊，嗰個波都大啲啦。即係你唔好成日相信一啲嘅科學，相信科學、 啊。如果你有一日即係大吉利是啊， 有癌症， 係咯， 我一定唔會去醫院嘅。 嗯嗯， 真嘅，因為你去醫院，佢哋嗰種醫療手段係好創傷性嘅。第一，佢同你照輻射，輻射我哋做咩嘅？屌你，輻射我哋打仗噶嘛，仆街，我哋抌核彈用噶嘛。你抌個核彈落去殺個癌細胞，屌你老味，你科唔科學啊？佢計話科學啦，佢計做咗好多 research 啊，但啲 research 背後係咩人支持你做嘅先？藥廠啊嘛，咩人支持你做嗰個 research 噶？GE 嘛 ，General Electric 係出呢、這個放射治療機最多嘅公司。General Electric 出咩？出軍備啊！屌你，你信呢啲嘢？佢出軍備，佢賣俾你，佢賣殺人武器噶，仆街！佢唔係賣救人武器啊！你唔好信佢啊！屌你，咁你信佢，你咪賴嘢咯。但係啲醫生點解信佢？佢哋咁多年都係受呢啲嘅分途洗禮畢業出嚟噶嘛，咁佢梗係覺得嗰套啱啊！你頂鳩佢，佢屌柒你噶啦，啱唔啱先？佢梗係覺得你嗰啲唔科學噶啦。你而家有兩個對立面嘅時候，我想同大家講一 Q 八四裏邊講一句説話：全世界得你一個反對派都好，只要你堅信呢個真理，堅信自己嘅堅持，就算全世界得你一個，你都唔係黐線，因為呢個係真理。嗱，等於共產黨，因為當年爹親爺親都不及毛主席親，個個都係咁話啦。唔通你夠姜講阿媽親阿爸親啊？屌你毛主席邊親？你夠唔夠講？唔夠膽啊！當年因為攞兩支 AK-47指住你額頭啊嘛，大佬。所以唔好相信醫生講嘅嘢，即係大家喺吸收資訊嘅時候都要諗清諗楚，即係等於呢個博士啫嘛，一撚樣。等於我哋嗰度好多嘅心理學教授或者好多心理學家成日都話啊係、哦、你家庭關係咁咁咁咁咁啊，又要教人點點點點，屌你自己搞得好撚好啦，一塌糊塗啦， 處理唔到 嘅。屌你又離婚又剩啦，妻離子散我見過啦，屌你。 喂，即係講真，人哋即係個老婆偷下食啫嚇。 啱啊，你使乜咁撚大反應啫？ 其實就係呢個都同咧，即係其實佢本身內在都好保守咯。 嗱，我想同你講啊，筍哥，呢、這個就唔係心理病嘅問題，呢、這個係你價值觀嘅問題。有好多泥工個老婆去滾笑一笑咪算咯，原因自己都去滾啊嘛。佢價值觀都好開明噶，你唔係喎，你價值觀都好保守嘅屌。咁、你淨係你吸收嘅嘢或者你睇嗰啲嘢開放嘅，唔代表你個人係咁啊嘛。你講出嚟嗰套係。 跟住然後你睇完之後，你話人哋咁撚變態嘅，其實你接受嘅呢個消息嘅時候係。 啱啊！即係所以好多人都係即係講一套做一套。 能醫不止啊！真係。 即係等於啲即係性治療師，即係360蚊嗰啲咧。 嚇、啊！ 有時人哋嗰種嘅態度仲開闊。我認識好多呢啲性治療師，屌你老味，同我講，喂，如果佢話男人滾點啊？男人滾你咪俾佢滾咯，你佢滾得一排就翻嚟屋企噶啦。男人好得意嘅，人哋其實都係一個心理治療或者一個哲學家，不過佢唔係用言語表達出嚟，佢用行為表達出嚟啫嘛。 即係可能睇嘢仲比較深遠一啲啊。 啱啊，不過佢唔識講啫嘛。啱啊，屌啊，好啊，我哋今集錄住咁多，拜拜。